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个人，五位戏，六个玩家。 我哋成日都喺呢一个节目嗰度咧吓，就即系同大家讲做运动嘅好处啦。咁、通常我同阿 Nicole 最关注嘅都系，梗系做完运动之后嘅成效啊， 系同埋点样减肥系最有效嘅。 系啊，咁啊，起码令到自己嘅样望落得啲先啦，系咪先？ 喂，唔系喎，温嘉伦，我真系觉得咧，你最近剪翻个头发咧， 系。 醒咗好多喎、 本身都醒嘅 因为你之前个头发呢就比较不羁同埋摇滚风嘅咁然后你而家就剪短返 咁呢个咩风呢 我唔想用呢个字不过都有少少似嘅欧巴 太客气啦点解有啲咩想要求啊你咩抬到咁高 我最近呢都想换嗰隻表 你 讲 咗好耐 又想换嗰对跑鞋 好啦我赠你一个字啦好唔好啊 係 悭啊悭啲啦咁样明唔明啊 啊冇啦人哋明明赞到你好 喜不过咁我成日都话呢做运动啊咁啊除咗係可以令到体态健美之外亦都係能够令到一个人心情畅快嘅。咁我知呢你收唔到礼物有啲失落㗎啦所以今日就同你讲下喂有啲咩运动呢最近有研究就话做咗之后呢可以令到你更加快乐啊更加开心啊因为即係呢一啲即係除咗啊系同身边一啲朋友就算你自己做都好啦都能够令到一个人心情畅快嘅。咁呢一个先讲下先啦咁因为即係做运动可以改善呢个情绪啦咁我哋即係做运动嘅时候就会制造一啲嘅安多芬嘛。咁安多芬呢样嘢本身就係可以舒缓精神上面嘅压力啊刺激大脑啊令到人感到喜悦嘅。所以有啲时候呢我哋成日都话当一个人真係好攰啊好谢啊好冇力量嘅时候呢就算啦唔好话你要出去跑啊。即係我知身边有啲朋友呢一讲话好攰嘅人呢出去跑下啦吸下新鲜空气好嘅。咁但係你已经攰啊你冇肉跑㗎嘛。咁但係讲真啦你真係走出去行下即係感受下外面嘅环境嘅话个人都会为之精神一阵嘅，即系尤其是好似阿 Nicole 呢一排成日都嗰啲吓海滨公园嗰度系咁样游走啊， 系 可以感受得到啦，好明显 系啊，走出去即系真系嘅，同埋呼吸下新鲜空气，个人系舒服好多嘅。同埋呢一个安多芬嘅字咧，我相信对于好多女士嚟讲都唔陌生嘅、 嗯。 除咗运动之外咧，朱古力都系其中一个好多安多芬嘅食物啦。 哇，系咁，你如果用呢个途径吸收安多芬嘅话，咁你又相对之下又多一种嘅烦恼噶啦。 是咩唔系更加丰富咁样吸收更多嘅资源去你个身体入面。 不过除咗安多芬之外做运动嘅同时之间可以促进呢一个嘅新陈代谢嘛。咁、可以令到身体呢系更加快排走一啲过多嘅压力荷尔蒙啊。咁、可以刺激到呢你脑入面嗰啲嘅即系褪黑激素啊嘅分泌啊有助你可以提升呢个睡眠质素嘅。咁、所以有啲人呢即系成日都话哎夜晚瞓觉瞓得唔好啦。呢一个亦都系有时候好困扰。即系你知啊，有时候你嗰个压力太大咧，你个人系谢系攰，我唔知你佢有冇试过，系真系谢到攰到你觉得要唞嘅。但系最惨嘅系咩咧？摊喺张床嗰度瞓唔到， 眼光光咯。 系啦，咁但系你个人咧又攰，就算你瞓到都好，系瞓唔好。 系啊， 咁跟住咧，你第二日瞓醒咧，我感觉好似系冇瞓过咁啊。 系啊系啊，我试过嘅，就系即系有一排咧，又系好多嘢做啦、 嗯。 然后你觉得自己真系好攰，好攰，好攰，但系瞓极都瞓唔好嘅。 嗯， 同埋你好似咧，即系以前啲人成日都话咩浅层睡眠啦、深层睡眠啊，甚至乎近排有啲人就话，喂，其实4个钟头咧就系你一个睡眠。 眠嘅周期。咁你如果逢四个钟头咁加上去，即系例如一日瞓四个钟，一日就瞓八个钟，一日就瞓十二个钟咧，咁样就系最好嘅休息。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哇，其实睡眠质素真系好紧要嘅。不论你系瞓几多个钟，只要你嗰四个钟咧，好似进入唔到个深层睡眠，即系昏睡嘅状态咧，其实你瞓几多个钟都好似冇乜用咁样噶。 系啊， 即系 keep 住都系浅层啊，好似个脑都有少少清醒嘅。同埋我自己咧，唔知系咪个听觉咧比较灵敏啊，好容易受声音影响噶。 哦， 即系可能简单 少少声你都会瞓唔到，又醒一醒噶嘛。 同埋例如屋企人去厕所咁，可能你都听到少少声，其实好细声嘅啫，少少冲厕咁，你一定系比较大声啲啦。 嗯， 哇，隔住两道门噶啦，都听得咁清楚嘅。 嗯， 然后你又会醒咗。然后就会想啊，究竟去边个呢？阿爸、阿妈定边个呢？ 咁多胡思乱想咯。 系啦，因为即系你嗰排你个人如果好精神嘅时候，你就会不停咁样谂嘢，然后好似瞓唔着咁咯。 你好似冇嘢谂，搵嘢嚟谂，即系边个去厕所都要谂一轮。 咁系嘅，咁但系的确就我觉得重拾翻运动习惯之后咧，可能一嚟啦，你叫做有多啲能量消耗，咁你就夜晚会攰啲啦。 嗯、 二嚟咧，我觉得有一个好嘅就系我。而家比较习惯系朝早时段去跑步，咁、 嗯、 所以个生理时钟作息时间咧系比较平稳一啲啊、 嗯， 即系可能我都会知道哦，大约我每一日可能九点半咁，我就系用跑步嚟去开始我一日嘅生活咁样，咁、嗯。开头一个星期的确系比较攰嘅，有时系觉得哇好瞌眼瞓啊咁，但系挨过咗嗰一段适应习惯嘅时间咧，你个人嗰个生理时钟好似调整咗，同埋好有作息，即系定时啲啊，你会觉得啊，我跑完步大约都系跑咁多时间噶啦，咁你翻去就可能食少少嘢就翻工啦，咁变咗咧嗰个休息咧又好似相对会慢慢去稳定落嚟咁啊， 系咁啊，的确啊，做运动系有。有助舒压啊，亦都系即系舒缓我哋嘅情绪啦，令到我哋瞓得好啲啦。咁、嗯、但系边一类嘅运动系最有效去改善情绪呢？咁其实咁多年嚟吓，都即系唔同嘅运动都各自有自己嘅支持者啊。咁最近咧，咁就头先有提过啦，就有个研究啊，都可以话系唔系一个史上最大型嘅即系运动同情绪关系嘅研究咧。咁、 嗯、 佢就喺2011年到2015年期间咧，就一共访问咗120万吓，唔同阶级、唔同国籍嘅人啊吓，咁啊调查佢哋做完运动之后啊，睇下佢哋嘅情绪变化啦。咁啊，结果发现咯，跟住落嚟咧要讲嘅呢八种嘅运动咧，系最能够令人愉快、最能够系驱走呢一个嘅即系抑压情绪嘅。咁啊，先讲下啦，即系排名第一。就由头讲到落尾先啦，因为有啲其实都几大路嘅，即系排名第一嘅话咧，佢讲嘅就系话一啲嘅团体运动，即系简单嚟讲嘅就系、是可能系打波啊、踢波嗰啲啦，即系对制类型噶啦。咁、都唔难想象嘅，因为毕竟吓我即系谂翻起有段时间我哋都系噶嘛，可能约翻嗰啲啊，即系中学啊、大学嗰啲啊， 你都忍唔住笑咧， 即系因为真系好笑，我真系想讲话好笑， 远古嘅时代，即系 我记得。以前咧，我哋读书嘅时候咧，有一个 term 叫做老鬼波，即系我唔知阿 Nicole 有冇听过咩叫老鬼波咧？即系嗱，以前打篮球就其中一个老鬼波嘅打法就系咩咧？一接俾个波之后咧就射噶啦。但系你睇翻，我真系想话俾你，即系我唔知 Nicole 有冇去过篮球场睇过。你睇翻啲中学生啊，即系真系越系 young 嗰啲咧，你就越见佢又喺度插晒花，扭一轮都唔肯射个波，跑嚟跑去，然后中场跑到篮筐又扭翻去后边咁样，即系搞一轮风湿都唔射。个波啊！ 即系细个嘅时候会走去抢篮板， 系、啊。 然后乌加伦而家只系射三分波嘅啫。 我想话嗱，跟住咧，你见咧，唔系你见咧，即系嗱嗰阵时候我哋咧就即系同一啲比较即系前辈一啲嘅朋友打。你知通常去到街场嘅话，都系大家斗跟队噶啦，系咪先？咁咧，其中一啲即系年长少少嘅前辈啦吓，咁佢哋打得好直接嘅，因为你知打半场篮球咧，唔使将个波带上带落嘅话咧、 嗯， 通常你喺个即系三分线外面开波。 掉个波过去之后，嗰人接到射成范围以内咯，咪就射咯，即系就系咁简单，接完直接就射，即系真系 pass and shoot 咁样样嘅。咁嗰阵时候我哋咧，即系中学阶段嘅时候咧，我哋朋友之间就话，诶、哎，佢哋打嗰啲老鬼波嚟嘅，即系唔喐啊，简单嚟讲斋射个波， 定点射球， 系啦， 系 啦，系啦，咁亦都系好直接嘅。咁但系你见嗰阵时候我哋即系吓、啊、为咗炫耀自己嘅球技，你假轮其实你系 fit 唔到嗰啲假动作咧、嗯，你喺握晒重心都。人哋都冇跟住你，冇谂住要防守你噶喎，因为知道你最后屘你即系射有咩飞到咧又成咁样，都系射唔入个波噶嘛。咁但系而家到自己开始年纪稍微即系吓大翻啲啦，咁我哋有时候都系会做呢啲定点射球嘅，即系都讲不准。咁嗱，虽然的确啊，我想话系冇错咧，你有时候可能喺即系打起上嚟嘅时候咧，冇、嗯、以前咁有活力，但系咧同样地都系好开心啊，同埋咧好多时候咧，因为大家团队啊嘛，咁的确咧，除咗系喺肉体上面嗰种嘅即系体力透支之外咧、嗯，同时之间喺精神上面亦都系多啲支柱噶。 系，因为即系我过去咧就冇话打咩篮球、足球咁样，但我有玩过排球嘅。咁、 嗯、 嗰时咧，我其中一个 高打排球， 系啊， 哇，好 都 OK 噶，睇得下噶。你唔好谂住讲下一句住，我讲咗啦， 睇得下，好， 系啊，我都有翻咁上下身高嘅，咁 样，系 OK 嘅， 我做。封网嗰个嘅， 你做封网嗰个啊？ 系 哦 ，OK， 即系封网封得最出色嗰位啊嘛。OK， 有冇问题？好，系 我识上手开波噶，唔好 意思。唔系真系嗱，呢一个又系讲翻读书年代嘅时候打排球咧，唔知点解好白痴嘅，就系咧点样叫分嘢识唔识打排球咧？就睇个开波，下手开波嗰啲咧，永远都俾人话啫，门外汉咁样啊嘛。上手开波好似好劲咁，其实我就觉得。唔关事，睇你咁大只，你上手开唔到波啊！你失礼人啦，系咪先？ 唔系，因为我觉得咧，上手开波有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就 系 个身高嘅。系，咁我 喂我都得噶，我都可以上手开波噶。 哇，唔系啊，马嘉乐，你问边啦？你加埋少少技术都应该答得够嘅。 系答得够啊！好，继续你继续讲。 我就唔使啦。咁但系我记得咧，嗰时我打排球，其中一个好开心嘅画面咧，就系玩班制排球比赛。咁、 嗯、 其实成班咧，你当得我一个系真系学识点样打排球或者有训练过啦，其余嘅咧，其实大家都系半桶水嘅啫、 嗯。 但系团体嘅活动或者团体嘅运动有一样好咧，就系、是、都系打匀你猜咁啊，成队波。 系啊， 如果你玩一啲比较低水平嘅活动咧，其实唔会成队个个都系精英噶嘛，所以个压力咧好似冇咁大嘅，大家可以柴娃娃一啲。然后呢即使你可能嗰一球落网都好啦，你旁边嗰个话唔紧要咁样行埋一齐，喂咁又过咗㗎啦喎。咁你又好似喂冇事咁样。咁就嗰、那个感觉呢系会投入好多嘅。同埋开心啲嘅。 不过除咗系球类活动之外呢，转头返嚟都可以讲下仲有啲咩嘅团体活动啊都能够系可以带俾人哋一啲嘅幸福感啊。 转头翻嚟继续，乌家人吴永熙乐活玩家， 喺休息前咧，我哋就讲开啦，即系最近出嘅一个嘅研究啦，都可以话系即系讲下究竟一啲嘅咩运动咧，可以令到大家嗰个情绪啊压力系可以较为容易得到舒缓嘅。咁喺呢个研究入边咧，咁佢就指出咧话团体运动就系最有呢一个功效。咁讲紧嘅团体运动咧，除咗系我哋头先提过一啲嘅球类运动，即系足球、篮球、排球呢一啲之外咧，亦都系包括埋可能一啲嘅集体健身啊、健康舞啊，即系嗱。我呢一个亦都谂起咧，有啲即系所谓老友记啊，即系连咗一啲嘅朋友咧、嗯。我记得嗰阵时候我嫲都系嘅，即系嗱，虽然佢做唔到一啲好剧烈嘅运动，但系佢嗰阵时候咧有一铺人咧，就系去嗰啲楼下公园咧，即系打嗰啲六通拳啊。 哇！ 系啊，嗰阵时候我有跟埋佢一齐玩噶，即系我当然就系当功夫咁练啦。 我都知道 你 咩啊？ 嗰啲叫做咩骨骼精奇啦！ 哇，俾你识如来神掌仲得了嘅，系咪啊？ 推一推啦，啲掌风啊！ 好可惜当年冇人同我兜售呢一本秘笈啦。咁但系唔紧要，嗰阵时候咧，即系我跟我阿嫲都有玩过下。咁嗰阵时候我真系好细个，讲紧几岁嘅啫。咁、但系我见我阿嫲咧，的确系即系有时候咧，你同一班所谓嘅老友记朋友啊，喺公园嗰度即系玩一轮啊，呢一个六通拳之后，咁嗰种嘅交流，即系除咗系讲紧啊技术层面啊武艺上面造艺嘅交流之外啦，同时之间亦都有好多即系生活上面啊日常遇上一啲嘅即系状况啊，即系可能话啊边个街市买嘢平啲啊嗰啲都会交流一餐噶嘛。 系特别呢啲系即系楼下，如果你住屋邨咧，嗰啲师奶啊或者老友记咧聚埋一齐就一定系讲呢啲嘅。 系啊， 边档菜平啲，又或者今日唔知边度买个饭抵啲，又或者今日买边个酱啊豉油啊抵啲，咁就真係係緊要嘅，反而運動就唔係嗰個重點嚟嘅， 冇錯， 係啦，只係一個溝通嘅契機啫， 係一個聯誼嘅活動啊，可以話嚇。咁嗱，除咗一啲嘅團體活動之外啦，咁另外就有啲乜嘢係即係能夠舒緩情緒嘅咧？喺呢項研究入邊，咁佢第二位嘅咧竟然就係呢一個單車喎。嗱，初初我諗都未諗到單車係咁高位置嘅，我初初諗係換跑步先咧，咁但係估唔到係單車啊。咁即係嗱，單車我諗如果尤其是香港啊，你有一部即係可能公路車嘅話，有時候你自己都我哋有講過啦，可能喺某一啲海旁嘅位置啊，踩下啲公路啊，望下周圍嘅環境啊，咁的確係幾賞心悦目嘅，又舒舒服服咁樣慢慢踩咁。咁但係原來咧，除咗係嗰個即係周圍嘅風景啊，可以令到你感到開心啊，冇壓力之外咧，同時之間原來咧，當你踩單車嗰、那個速度感啊，帶俾你咧，亦都係能夠舒緩你大腦之間啊感受到嘅一啲嘅即係憂鬱啊，又或者壓力嘅喎，係 同埋係咪因為即係相對例如單車啦，你用差唔多嘅體能、或者差唔多嘅吃力程度咧、去做嘅話咧，其實係個速度感一定係強烈好多， 強烈好多係，因為我嗰陣時候 相比跑步啦， 係因為我嗰陣時候我都即係有買嗰部公路車嚟玩噶嘛，我真係有踩過一轉青山公路 嘅 一轉啫，就係一轉咁簡單。因为我惊吓亲啲人咧，青山公路嘅幽灵咁样咧，好似人哋秋明山嘅幽灵咁。 点解你踩咗成日都未到嘅呢个人？系咪有事啊？ 但系我真系想话俾你知，个感觉系好正、好舒服嘅。即系我相信，如果尤其系你同 friend 一齐去踩嘅话咧，即系嗰个嗱，先唔好讲真系嗰个风景欣赏，唔好讲嗰样嘢，纯粹系讲紧当你嘅车向前行紧嘅时候，嗰啲风咧兜头咁样样吹啊，流过你嘅全身咧，嗰、那个速度感有啲似系你揸车嗰种嘅速度感，但系同时之间你会更加切身地去感受到个速度。 系 咁有时候我哋都讲啦，即系当例如话你心情靓嘅时候，唔好讲话踩单车啊。有啲人中意即系兜风啊，揸车游车河噶嘛，都真系能够舒压噶。 你讲起咧，我醒起有一次我细个嘅时候，应该系放咗成绩表， 你嗰啲三轮单车唔好攞出嚟讲，大哥。 唔系 踩啲有辅助碌嗰啲，我嗰时候我踩完之后我肥佬咗，但我踩嗰个有辅助碌嘅单车，踩一转之后成个人开心晒 happy 咁样。 嗱，咁又冇嘅，系真系两轮嘅，同埋都讲紧系中学年纪噶啦，即系有翻咁上下。咁我记得咧就 系 好唔开心，然后咧突然之间就 是失恋啊，定系咩啊？ 唔系成绩表啫， 系点啊？ 人哋中学嘅时候好纯情嘅。 哦，原来系咁样。 系啦，咁因为咧嗰时我就觉得啊，真系好唔开心啊！好想兜下风咁样， 踩住个单车啫， 真系踩住个单车啊！我嗰时住大围啫嘛，我一踩就踩到去乌溪沙，然后我嗰下发觉咧，单车 都仲系唔系几开心，咗来来回回走九片，系咪啊？ 踩去大美都知咁啊，唔系咁唔系，因为咧我发觉踩单车有样好就系佢个速度好快啊。 系， 然后当你即系个样好唔开心啊，或者眼泪水汪汪嘅时候咧，冇人见到嘅其实，嗰种感觉系几唔错。 所以即系咧啊，计呢一个中校东路咧，走九片之后咧，阿力高咗一手啊，单车公路走九片，冇得听我啫，而家。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今晚我哋就讲开啦，即係有啲咩嘅运动啊，咁做完之后呢可以驱走一个嘅抑郁情绪啊，咁呢一个都可以话嚟自一个研究嘅。咁头先我哋讲咗就係头两位啦，即係第一位就係团体运动，第二位就係单车。咁紧随其后嘅系咩呢？首先第三位嘅就 係、是、跑步啊， 都未到 吓， 系健身先嘅。健身你又估唔到系嘛？即系我谂，因为有时候都系啦，即系当你可能咧，有时候你即系处于一个啦，可能好好有压力嘅生活入面啊，你需要做运动舒缓嘅话，我觉得健身我都理解点解会系嘅。 点解系咪即系闭气举十下哑铃咁就觉得自己好犀利？ 我觉得啊，纯粹我自己个人嘅感觉啊，因为咧通常你玩得健身嘅朋友咧。某程度嚟讲，你有一个好明确嘅目标嘅，你 系 好知道咧自己想要操一个咩嘅体型嘅， 即系起码胸肌由30寸变36寸， 即系通常你会希望嚟话你想局部去操一个咩嘅位置噶嘛，咁、而当你真系付诸于实行，你见到有成效嘅话咧，系有满足感嘅， 系， 咁而你好专心去做嗰件事咧，亦都系能够咧令到你稍为啊将你嗰啲即系唔开心或者平时嘅生活压力咧抛诸于脑后嘅，咁有段时间。我即系好 into 健身，因为我有段时间真系成日去嗰啲即系所谓健身房啊，去做啊，去玩啊咁。咁咧，你当你定时定候去做有咁嘅习惯嘅话咧，你唔做你系会唔自在嘅，即系同跑步有少少异曲同工嘅。咁所以我明白即系点解佢可以系第三位，不过我都估唔到其实佢第三位，因为我都正如头先讲啦，我以为紧随其后嘅就应该系跑步噶嘛，跑步系第四位、 啊。哦，竟然啊，因为嗱，我就咁谂咧，我纯粹系觉得啊，会唔会系平时压力咧好多数咧都系嚟自自己嘅期望，或者即系希望达到嗰个目标，所以先会有压力啦。咁然后你觉得啊。自己好似做唔到喎，然后做极付出极都好似未达到标，咁你先会有压力。咁就会唔会系因为健身呢系一个好明确嘅身体上面嘅变化，即系你啲肌肉啊实正咗，然后老鼠仔大隻咗，胸肌大咗，系一啲好容易量度到嘅指标。咁你就会开始感受到啊，原来我默默耕耘呢都系有啲收获。 同埋我觉得嗱，如果呢个相比跑步，因为有啲人真系唔鍾意跑步，你要明白。即系嗱，跑步呢我觉得如果你系有一个咁嘅习惯。 你即刻变有个厌恶嘅眼神。 我真系坦白讲，其实我真系麻麻地鍾意跑步嘅。即系如果我健身有时候都系㗎嘛。你我唔知道你有冇玩过健身。身咧，你去得嗰啲地方，通常你头嗰半个钟头至一个钟头，可能你就系做一啲带氧运动，即系上去跑步机度跑啊，行楼梯机啊，你系嗰啲噶嘛。跟住之后咧，你做咗嗰一 part 啦，跟住开始就去操肌啦，即系可能话你去举嘢啊又好啊，或者系拉嘢又好啊，总之就系开始锻炼肌肉嗰一 part 啦。嗱、你问我嘅话咧。我个人最唔欣赏最唔鍾意嘅就係前半个钟头即係做带氧运动嗰 part。我反而鍾意做后面淨係斋举啊斋拉肌啊嗰啲。我反而鍾意嗰 part 多啲嘅。即係嗱如果你问我点解嘅话呢我会觉得啊因为佢喺一个好短嘅时间之内好容易可以达成到你要达成嘅目标。即係举例话你每一组拉八下你做五组咁样嘅。咁你咪就係好专心好intense 咁样做嗰即係五组嘢囉。 係啊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跑步啊当然你跑话要跑30分钟啊、可能你唔知跑几多 K 嘅。你都可以达成嘅目标。但係你会觉得哇即係30分钟係啦做好重复嘅嘢好 routine 啊。如果你话跑街有啲人鍾意跑街嘅都还好因为可以望下唔同风景㗎嘛。咁、但係有啲人跑机嘅就觉得哇好闷喎仲要维持一段即係较为长嘅时间、相比之下就会觉得哎我咁我就咁直接举嘅话呢好似会开心一啲囉。同埋你玩即係可能唔同嘅健身器材呢你係可以即係 loop 住玩㗎嘛。 嗱呢一个呢我就真係要为跑步平反事关我最近真係热爱跑步啦。咁其实未跑步之前呢我都睇过一本书嘅咁就叫做 introvert。咁其实就係讲一啲内向嘅人啦。咁大约本书嘅内容就係话其实你唔好睇少一啲好文静又或者好内向嘅人其实佢哋个脑袋都好灵活嘅。咁其中一个章节呢就提到话例如跑步呢一个活动呢其实呢都佢进入咗一个神级嘅状态啦。佢就叫做一个 flow 啊 ,flow, 咁佢就话呢去到嗰个状态呢你已经唔系去追求緊你跑緊嘅时候会达到啲咩肉体上面嘅 目标啊，只不过你进入咗一个 flow 嘅状态咧，你就只不过啊，我思故我在嗰种感觉啦，我跑故我在，你就纯粹投入而投入嘅啫，咁样。 即系如果你随住风一齐跑嘅话，你就会融入呢一片风当中嗰种啦。 嗱、啊，虽然讲落去咧，大家都觉得嗱、啊，你好似乌加伦呢啲， 我绝对冇藐视呢一种嘅状态，我可以入极都入唔到。 哇，你唔识嘢就唔识嘢啊，真系 状态。你有冇？你系冇 flow 过啊？ 我真的有 flow 过 你真的 flow 过你咁大球都 flow 到咁犀利 flow 到啦当你投入嘅时候就可以投入嘛你有冇听到嘅啫真係唔 听书因为你太热爱跑步啦所以你可以好容易投入到 啦因为呢即係当你好原来好全神贯注去做一件事嘅时候呢你成副嘅精神集中咗其实你嗰下呢你经过脑袋好似放空到听自己嘅脚步声呢我都觉得好正。 但其实我想话你呢个 flow 嘅状态如果咁投入嘅话唔一定跑步举嘢都可以入到去㗎喎。 但你举嘢好短时间㗎嘛。即係你可能 要。即係咁快要抽离返出嚟呀。 係呀即係好难喺嗰个 flow 嘅状态 flow 一段时间。 你会唔会入咗呢个 flow 嘅状态之后唔想停落嚟呢 都有㗎。係 咪 唔係我都系过啦我唔知系我自己过去呢系做运动员嘅背景定乜嘢啦。我成日呢不论系跑步啊或者做任何呢啲叫做不断重复啦，例如爬艇又好等等啦， 唔愿停。 唔系，我去到最后，即系例如我俾自己一个目标30分钟嘅啫，我去到28、29分钟咧，我就好想推自己去到 maximum 噶啦，即 系 好想推自己去到极限嗰个位 置，即系再去多啲，睇下边一个位置支持唔住。 系啊，本身你可能跑紧一个好定嘅速度咁样啦，但系唔知道总系有铺人咧，去到最后咧。就想 flow 到去 maximum 咁样嘅，嗱咁我唔知呢个系我过去训练嘅心态造成啊，定各样啦。咁但系即系嗰种你开始慢慢享受，慢慢去投入嗰个运动本身咧，你会感觉到一种系莫名嘅平静。 系啊，即系我头先想讲啊，力康未讲完个结尾，即系吓一个30分钟嘅训练，可能啊，去到28分钟嘅时候想 flow 到自己嘅极限， 系 29分钟就到咗啦。 未到 㗎30分钟都支持 唔住。你唔可以少我人类嘅能量。 我少我你嘅能量真係。教练话喂做乜停咗喺度啊未够钟喎。吓、啊、我已经 flow 到去 max 喎我揀喎已经有教练。所以提早啊退役就係咁解啦。就係因为 flow 唔到去 max 个位。 唔係咁㗎。 原来唔係咁 ,ok。好啦咁我哋再讲下啦。咁之后呢紧接住跑步嘅系咩呢咁其实就首先有呢一个休闲运动啦。咁跟住就係、 即係行山嗰啲啦。 係啦咁再之后就係一啲雪上面啊水上嘅运动啦。咁你高之前都有玩过啦。係、 嗯。 咁再之后系咩呢步行。咁、啊、步行我都想象到嘅因为即係有时候啊呢一、這个系最基本㗎啦。 係啊喂上星期嗰个许下嘅诺言你有冇成功啫 我梗有啦我即刻行。但系我嗰时话行几多步啊？ 10,000步啊！ 10,000真系唔得，我真系少10,000真系唔得，真系唔得。嗱，我有一日我度过嘅，我大概行到6,000啦。 哇！ 但已经系真系算系唔错噶啦，我真系想讲，我真系先嗱，我再挑战，我再今个礼拜再挑战，我6,000，但我唔系日日都6,000到，我系中间又系一日两日系做到6,000即系特登要揾地方行啊！你明唔明啊？ 我哋要回带少少先。上个星期咧，乌嘉伦就话因为小朋友要去啲学校代表，咁所以咧就要行好多路啦。 上个星期定前个星期我都唔记得添，好似系前个星期。 上个星期有啊？ 前个星期，总之有一个礼拜啦。 系啦，总之。 就因为话行得少，跟住阿 Nicole 咧就即系俾咗个 mission 我啦，佢就叫我话即系有个礼拜咧就行10,000步一日，咁、因为佢话其实10,000步系即系好基本啦， 同埋即系 健康建议啊， 系啦，我要重复啦，世卫咧将步行定为最好嘅运动，咁因为一嚟门槛比较低啦，二嚟其实咧都系用到你成身好多肌肉嘅， 冇错，咁 只要你愿意坚持咧，你都可以达到一定嘅运动。 咁我係挑战失败我承认呢一点嘅。咁我今个礼拜再继续努力啊。咁而我想讲最后尾嘅一个即係所谓嘅运动呢係能够可以令到你嘅人呢係即係可以冇咁攰啊或者可以即係消除一啲你平时嘅生活压力啊对抗一下你嗰个嘅即係抑郁情绪嘅话呢係咩呢就係、是、做家务啦。 哇。 哇你 有冇呢个感觉先 你呢个反应好似话哇你是不是 点我啊？我平时我平时屋企唔做噶、啊。 因为咧，我点解最近有呢个感觉呢就系、是、 最近先至有咩？定系一路以嚟都有啊？呢、這个感觉，你讲清楚、啊。 哦，嗱， 由细到大我都有呢种嘅感觉咧，做家务系好痛苦的一件事。 好啊，好似郑秀文咁啊嘛，一大压力就埋厕所。 即系洁癖喺度，咪通常啲有洁癖嘅就会咯。喂，但我真系身边有朋友系好似嗰套戏咁嘅，孤男寡女啊嘛。 系啊系啊， 就系周似郑秀文咁，我一唔开心嘅时候就做嘢，就抹嘢啊、洗嘢啊、清洁系、嗯、有嘅、哦。你如果你系啊，你如果你制止佢嘅话咧，佢反而觉得唔自在嘅、哦。嗱，嗰啲人嘅屋企咧真系好干净，干净得好夸张。我见过其中一个朋友个厨房咧系干净过我睡房嘅，好夸张嘅系。 发光啊，咪 真系发光，因为佢真系一有嘢冇嘢咧，就会喺度抹嗰啲嘅地方啊，系、 嗯、 连嗰个嘅抽油烟机咧都唔立嘅。 哇！ 即系唔立到好似新咁喎，几夸张。 咁你个朋友几大压力？你咪应该关心下佢啊。其实 嗱、的确我都喺度谂，其实系唔系好大压力咧？咁但系后屘我发现咧，即系喺一啲嘅即系情绪上面嘅舒缓咧、嗯，有时候佢做家务，除咗系因为抗压之外啊，亦、嗯、都可以话系一种嘅细艺。 系， 即系我发现咧，有时候可能呢一样嘢佢做出嚟咧，唔系话即系单纯压力，系原来佢做咗佢觉得开心。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啦，嚟到今晚嘅最后一 part 嘅即係老玩家啦，咁、都系时候要汇报一下即係做运动嘅进度啦。咁因为Nicole 呢就之前就开咗每个月 80K 嘅一个嘅挑战，上个月就失败。今个月呢嗱咁就80K 而家 so far 完成咗几多先。 嗱，我真係好开心咁宣布嘅。其实我而家呢係去到大约下70公里左右。 咦咁即係 其实都真係好达标㗎。 其实都达喎，因为今日就计24号啦、 啊、 即係其实都仲有 around 一个星期嘅时间。 係啊， 俾你去完成呢 10K。 咁、啊、照计如果你只要係抽一日啫。你一因为而家你即係枕住你跑都跑到 10K 啦，我之前听你讲就係、是啊、即係如果你 spare 到一日嘅时间去跑，咁你就跑得完㗎喇喎。咁、 啊、 不过我就觉得你即係点都应该唔会完成到嘅，因为你平时都唔止跑一日㗎嘛。 都系嘅，同埋呢我真係好多谢。同埋呢我真係好多谢即係有啲好热爱跑步嘅朋友呢，例如我有时好攰嘅时候啦，特登喺啲社交网络嗰度都想问下，喂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松下脚啊咁。咁其中有一个人俾个建议呢我都几深刻㗎、应该都系我哋啲听众嚟嘅。佢就话啊，其实呢你只要当松脚咁跑，完全唔好追求成绩，你跑到你自己觉得好舒服嗰个时间去跑呢就可以㗎啦。咁、然后呢我睇完佢呢个留言啦，我就觉得嘩都啱喎、啊。咁我之后呢我就完全冇睇个时间、但係唔知咪最近天气呢真係凉咗好多，适合跑步好多。所以呢我个时间係真係快咗好多。因为我上个月都有讲啦，就係咁啱识到啲跑步嘅爱好者啦。咁我而家逢星期一呢都会跑一啲比较长嘅路段嘅。咁、我讲緊九月尾啦，我如果跑超过 10K 呢我都要可能6分半接近6分尾嘅。我而家呢最近一次我真係好开心，係超级开心，我去到5分50几啊。即 系 哇 ，OK 喎， 一个月咋 ？OK 喎，大嘅， 几开心啊！即刻，我完全唔系冇谂过，仲要前一日咧，其实即系翻工都有少少攰嘅，谂住啊，应该都唔系好好噶啦，个状态都系纯粹跑个长啲嘅啫咁。但系点不知咧？哇，真系估唔到咁快、啊， 系 又系个 flow 嘅状态咧，真系估唔到 我都要谂下，究竟点样去进入呢个 flow 嘅状态咧？因为坦白讲，嗱，阿 Nicole 咧，我见佢咁有成绩咧，其实我都好有冲动想去效仿，即系咪应该我都定一个目标俾自己？嗱，唔好话80K 先啦， 50K 对我嚟讲都有啲遥不可及，我真系有啲咁嘅感觉嘅。咁啊，再加上我最近就做咗个所谓嘅 body check 啦，咁啊，我真系我想话真系冇敢睇嗰啲嘅 result。嗱，我而家严格嚟讲咧 ，body check 做完之后咧，跟住你要再去见即系医生啦，咁佢就话俾你知嘅状态，大家一齐睇报告嗰啲。嗱，而家未去到睇报告嘅阶段嘅，咁但系做咗出嚟之后咧，首先即系有啲基本嘅数字，我大概都知嘅。 即系咪嗰啲 BMI 啊，最简单嘅、身高体重指数， 同埋嗰啲最重要系睇到咩脂肪比例咁样样啦。哇，你一睇我都唔好敢喺度公开。嗱，总之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嘅系咩呢？就系嗱， 乌嘉伦已经成功创造咗人类嘅历史啦。 唔系嗱，佢咧好笑啊！嗰时候因为我睇完嗰个数字之后，咁我都唔系好明究竟系咩意思啦。咁啊，于是乎同我太太两个真系上网 check， 咁咧average 过咗，高佢首先系略高过咗， 系 偏高过咗，高过咗。 乜嘢啊？ 超高个阶段，佢系去到超高嘅骨阶段。嗱，头先我讲咧，诶咩略高啊、偏高啊、高啊，佢系有个 range 嘅。 系啊， 嗰啲 range 过晒之后咧，冇上限嗰度咧，就成个 category 都系叫超高啦。我就喺嗰个阶段嗰度， 唔系嘛？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个太太都同我讲啦，佢话你嚟咁都坚系咧，除咗要喺飲食嗰方面有节制，因为有听我哋节目都知我枕住即系飲食有节制咧，但系个成效不大啦。咁佢就话唔系啦，你真系都要滴起心肝效仿下你嘅同事啊 ，Nicole 咁样样，即系高高高啦，爬下啦咁样话。 唔系，同埋我有时觉得咧，即系最近啊吓，原来当你投入运动啊，或者开始保持一个运动习惯嘅时候咧，你自不然生活上边咧，你都会比较节制噶。 嗯， 即系可能你都会觉得，唉、哎，今日跑完啊，咁食翻清淡啲啦，唔好食得咁油腻啦。咁当然星期六嘅嗰啲想整餐， 因为我正想就话吓，点解我唔饿嘅有时候？ 唔系，但系即系我谂普通，例如你自己出去食餐午饭，咁你都真系会比较节制一啲嘅。同埋我同我跑步嗰朋友咧，佢又系因为身体问题，佢自己开始咗跑步一年啦，佢瘦咗50磅喎。 哇！你即系嗱呢一样嘢，我唔震惊。当有一日我开始跑步嘅时候，何止50磅啊？ 何止50磅添啊？ 哎呀，大把嘢减啊！ 我今日就听你立下呢一个咁样嘅誓言。 唔系，我首先睇下我点样进入个 flow 嘅境界先啦。 唔系啊嘛， 我就去你嗰个力高高高高嗰度睇下啦。 系啊，即系不论系 Facebook、IG 都可以揾到我啊，力高高高高。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